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简然播音，圆圆、纪时梦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您跟哪儿？